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九，汉纪一。太祖高皇帝上之上。元年，冬十月，沛公至霸上，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锦衣组，封皇帝玺符节，降旨道旁。诸将或言诸秦王，沛公曰：“使怀王遣我，故以能宽容，且人以降，杀之不降，乃以主力。”贾谊论曰：“秦以区区之地，置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百又余年，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公，一夫作难而七庙灰，身死人首为天下笑者何也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事亦也。”沛公西入咸阳，诸将皆征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。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，以此沛公得据之天下恶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。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谏曰：“沛公欲有天下耶？将为富家翁耶？凡此奢利之物，解秦所以亡也，沛公何用焉？愿即还霸上，无留宫中。”沛公不听。张良曰：“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以缟素为资，今使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所虐。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，愿沛公听樊哙言。”沛公乃还军霸上。十一月，沛公西召诸县父老豪杰，谓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吾与诸侯曰：先入关者望之，吾当望关中。与父老曰：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即到抵罪。于西除去秦法，诸吏民皆暗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亲报，无恐。且吾所以还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。”乃使人与秦吏行献相议，告谕之。秦民大喜，征持牛羊酒食，献享军事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曰：“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废民，民又一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”项羽既定河北，率诸侯兵欲西入关。先是，诸侯立足遥使屯戍过秦中者，秦中立足欲之多无状。即章邯以秦军降诸侯，诸侯立足乘胜夺奴虏使之，轻折辱秦立足。秦立足多怨，且言曰：“张将军等诈吴蜀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掳吴蜀而东，秦又尽诛吴父母妻子，奈何？”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召秦部蒲将军计曰：“秦立足上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不听，势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翼入秦。”于是楚军夜击，坑秦卒二十余万人，心安城南。或说沛公曰：“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强， 闻项羽号章邯为雍王，望关中，今则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，可即使兵守函谷关，无纳诸侯军，稍征关中兵以自益，拒之。沛公然其计，从之。已而项羽至关，关门闭，闻沛公已定关中，大怒，使情部等攻破函谷关。十二月，项羽进至细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项羽曰：“沛公欲望关中，令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，欲以求封。”项羽大怒，想士卒，期旦日击沛公军。当世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，在新丰鸿门。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，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彩，此天子气也，及笄勿失。”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继父也，素善张良，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与俱去，曰：“吾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有疾，王去不易，不可不遇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良曰：“廖公士卒，足以当项羽乎？”沛公默然曰：“故不如也，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之不敢叛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始与臣游，常杀人，臣活之，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故邀项伯，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之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进，即利民封府库而待将军，所以遣将守关者，被他道之出入于非常也，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？愿伯拒言臣之不敢背德也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。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赴夜去，至军中，俱以沛公言报项羽，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羽许诺。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羽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”项羽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即何以至此？”项羽因留沛公于饮。范增硕目项羽，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，项羽默然不应。范增起出，召项庄，谓曰：“ 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寿必请以见物，引击沛公于座，杀之。否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庄则入为寿，寿必曰：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见吾。项羽曰：诺。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亦必沛公，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，哙曰：今日之事何如？良曰：今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哙曰：此破矣，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哙即带剑拥遁入，军门卫士欲止不纳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扑地，遂入披为利，嗔目视项羽，头发上指，目自尽裂。项羽按剑而计曰：客何为者？张良曰：沛公之参胜樊哙也。项羽曰：壮士，赐之之酒，则与斗之酒。哙拜谢，起立而饮之。项羽曰：赐之至坚，则与一生至坚。樊哙负其盾于地，加至坚其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项羽曰：壮士复能饮乎？樊哙曰：臣死且不避，知酒安足辞？夫秦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行人如恐不生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先破秦入咸阳者望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进，还君霸上以待将军，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赏，而听戏人之说，欲诛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序耳，切为将军不取也。项羽未有以应，曰：坐。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召樊哙出。沛公曰：今者出为此也，未知奈何？樊哙曰：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方为鱼肉，何辞为？于是遂去。鸿门去霸上40里，沛公则至车骑，脱身独骑。樊哙、夏侯婴、晋强、纪信等4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骊山下到芷阳，践行去霸上，留张良使谢项羽，以白璧献羽、玉斗与亚父。沛公谓良曰：从此道至吴军，不过20里耳，夺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沛公已去，见至军中，张良入谢曰：沛公不生杯勺，不能辞，仅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将军足下；玉斗一双，再拜奉亚父足下。项羽曰：沛公安在？良曰：闻将军有意都过之，脱身独去，以至君矣。项羽则受璧，置之座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唉，庶子不足与谋，夺将军天下者，比沛公也，吾庶今为之虏矣。沛公治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， 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，收其获宝妇女而东，秦民大失望。韩生说项羽曰：“关中祖山代河，四塞之地，地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，又心思东归，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一袖夜行，谁知之者？”韩生退曰：“人言楚人慕侯而冠耳，果然。”项羽闻之，烹韩生。项羽使人致命怀王，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项羽怒曰：“怀王者，无家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约？天下初发难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，然身披坚执锐守势，曝露于野三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极之利也。怀王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而望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春正月，与杨尊怀王为义弟，曰：“古之地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，乃徙义弟于江南，都琛。”二月，与分天下望诸将，与自立为西楚霸王，望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与与范增一沛公，而业以讲解，又勿复约，乃阴谋曰：“巴蜀道险，秦之千人皆居之。”乃曰：“巴蜀亦关中地也，故立沛公为汉王，望巴蜀汉中，都南郑，而三分关中。望秦降将以聚塞汉路，章邯为雍王，望咸阳以西，都废丘。长史新者，故为溧阳御苑，常有得于项梁。都尉董翳者，本劝章邯降楚，故立新为塞王，望咸阳以东，至河，都溧阳。立翳为狄王，望上郡，都高奴。”项羽欲自取梁地，乃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望河东，都平阳。瑕丘申阳者，张耳必臣也。先下河南郡，迎楚河上，故立申阳为河南王，都洛阳。韩王成因故都，都阳翟。赵将司马昂定河内，硕有功，故立昂为殷王，望河内，都朝歌。徙赵王歇为代王，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故立耳为常山王，望赵地，至襄国。当阳君秦布为楚将，常冠军，故立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婆君吴瑞率百越左诸侯，又从入关，故立瑞为衡山王，都诸。义帝柱国公敖将兵击南郡，功多，因立敖为临江王，都江陵。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都吴中。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图为燕王，都蓟。徙齐王田氏为胶东王，都即墨。齐将田都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都临淄。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极北数城，引其兵降项羽，故立安为极北王，都鄱阳。田荣硕父项梁 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，以故不封。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，不从入关，亦不封。客多说项羽曰：“张耳陈馀一体有功于赵，今耳为王，馀不可以不封。”与不得已，闻其在南皮，因还封之三县。婆君将梅宣功多，封十万户侯。汉王怒，欲攻项羽，周勃、灌婴、樊哙皆劝之。萧何谏曰：“虽望汉中之恶，不犹豫于死乎？”汉王曰：“何谓乃死也？”何曰：“今众俘虏，百战百败，不死何为？夫能屈于一人之下，而身于万乘之上者，汤武是也。臣愿大王望汉中，养其民以至贤人，收用巴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乃遂救国，以何为丞相。汉王赐张良金百亿诸二斗，良俱以献相伯。汉王亦因令良后位相伯，使进请汉中帝，相王许之。夏四月，诸侯罢隙下兵，各救国。相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，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，从渡南入石中。张良送至包中，汉王遣良归韩。良因说汉王稍绝所过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，且是项羽无东意。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室于胶东，而以田都为齐王，大怒。五月，荣发兵聚击田都，都亡走楚。荣留齐王室，不令之胶东。是谓项羽窃王之国，荣怒。六月，追击杀士于即墨，自立为齐王。是时，彭越在巨野，有众万余人，无所属。荣与越将军印，使击极北。秋七月，越击杀极北王安。荣遂并望三齐之地，又使越击楚。项王命萧公角将兵击越，越大破楚军。张耳之国，陈馀亦怒曰：“张耳与馀公等也，今张耳亡，馀独侯，此项羽不平。”乃因使张同下月说齐王荣曰：“项羽为天下宰，不平，尽望诸侯善地，喜故王于丑地。今赵王乃北居代，馀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于兵击长山，复赵王，请以赵为汉壁。”齐王许之，遣兵从陈馀。项王以张良从汉王，韩王成又无功，故不遣之国。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攘侯，以又杀之。初，淮阴人韩信家贫无幸，不得推责为吏，又不能治生伤骨，常从人忌食饮，人多厌之。信钓于城下，有嫖母见信饥，犯信。信喜，谓嫖母曰：“吾必有以众报母。”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私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”淮阴途中少年 有五信者曰：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钟情妾耳。因众辱之曰：信能死，赐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胯下。于是信熟视之，俯出胯下，匍匐。一世人皆笑信，以为妾。及项梁渡淮，信仗剑从之，居麾下，无所知名。项梁败，又主项羽。羽以为郎中，朔以策干羽，羽不用。汉王之入蜀，信王楚归汉，谓之名，为连敖坐当斩，其被十三人皆已斩，赐至信。信乃仰视，视见滕公，曰：上不欲救天下乎？何谓斩壮士？滕公齐其言，壮其貌，视而不斩。与羽大悦之，言于王。王败以为治粟都尉，亦谓之奇也。信硕与萧何语，何其之。汉王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割欧思东归，多悼王者。信夺何等以硕言王，王不我用，即王去。何闻信王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王曰：丞相何王？王大怒，如失左右手。举一二日，何来夜王？王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若王何也？何曰：臣不敢王也，臣追王者耳。王曰：若所追者谁？何曰：韩信也。王复骂曰：诸将王者以实属，共无所追，追信诈也。何曰：诸将亦得耳，至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常望汉中，无所事信，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济世者，故王策安所决耳？王曰：吾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何曰：既必欲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信，终亡耳。王曰：吾为公以为将。何曰：虽为将，信不留。王曰：以为大将。何曰：幸甚。于是王欲召信拜之。何曰：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乎小儿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则良日斋戒，设坛场，具礼，乃可耳。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。至拜大将，乃韩信也，义军皆惊。信拜礼毕，上座。王曰：丞相硕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信辞谢，因问王曰：今东相争权天下，岂非项王也？汉王曰：然。曰：大王自料永汉人强，孰与项王？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不如也。信再拜贺曰：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，然臣常视之，请言项王之为人也。项王因诬叱诈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。项王见人恭敬慈爱，言语欧欧， 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饮，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，印完毕，忍不能语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，被义帝之约，而以亲爱望诸侯，不平，逐其故主而望其将相，又迁逐义帝至江南，所过无不残灭，百姓不亲附，特结于危墙耳。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，故其强亦弱。今大王常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无勇，何所不诛？以天下诚意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事，何所不散？且三秦王为秦将，将秦子弟数岁矣，所杀王不可生计，又欺其众，降诸侯，至新安。项王诈坑秦降卒20余万，唯独韩信亦得脱。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望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之入五关，秋毫无所害。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，秦民无不欲得大王望秦者。于诸侯之约，大王当望关中，关中民贤知之。大王失职入汉中，秦民无不恨者。今大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习而定也。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，遂听信计，部署诸将所击，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。八月，汉王引兵从故道出，袭雍。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，雍兵败，还走，止，战好至，又败，走废丘。汉王遂定雍地，东至咸阳，引兵为雍王于废丘，而遣诸将略地。塞王新、狄王邑皆降，以其地为渭南河上上郡，令将军薛欧、王熙出武关，因王陵兵以迎太公、吕后。项王闻之，发兵拒之阳甲，不得前。王陵者，沛人也，先聚党数千人，居南阳，至是时以兵属汉。项王取陵母至军中，陵使至，则东向作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思送使者，泣曰：“愿为老妾御陵，善事汉王。汉王长者，终得天下，吾以老妾故，持二心，且以死送使者。”遂伏剑而死。项王怒，烹陵母。项王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以拒汉。张良谓项王书曰：“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”又以齐梁反书谓项王曰：“齐欲与赵并灭楚，项王以此故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燕王广不肯之辽东，臧荼击杀之，并其地。”是岁以内史配周苛为御史大夫。项王使促义帝行，其群臣左右稍稍叛之。二年冬十月，项王密使九江、衡山、临江王击义帝，杀之江中。陈余西三县兵与齐兵共袭长山， 长申王张耳拜走汉，夜汉王于废丘，汉王后遇之。陈于迎赵王于代，复为赵王。赵王得陈于，立以为代王。陈于谓赵王若国初定，不知国，留复赵王，而使夏月以相国守代。张良自韩渐行归汉，汉王以为诚信侯。良多病，未尝特将，常为画策臣，时时从汉王。汉王如闪，镇抚关外父老。河南王申阳祥至河南郡。汉王以韩襄王孙信为韩太尉，将兵掠韩地。信急击韩王昌于阳城，昌降。十一月，立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汉王。汉王还都溧阳，诸将拔陇西。春正月，项王北至城阳，齐王荣将兵会战，败走平原，平原民杀之。项王复立田甲为齐王，遂北至北海，烧夷城郭，是屋坑田荣降卒，戏虏其老弱妇女，所过多所残灭，齐民相聚叛之。汉将把北地虏雍王地平。三月，汉王自临晋渡河，魏王报降，将兵从下河内，虏殷王昂至河内郡。初，阳武人陈平家贫，好读书。李忠射平为宰，分肉甚君，父老曰：“善，臣如子之为宰。”平曰：“嗟乎！使平得宰天下，亦如是肉矣。”及诸侯叛秦，平是魏王舅于临济为太仆，说魏王不听，人或谗之，平王去。后是项羽赐爵为卿。殷王反，项羽使平击降之，还拜为都尉，赐金二十亿。居无何，汉王攻下殷，项王怒，将诸定殷将吏，平据乃封其金与印，使使归项王，而挺身践行，仗剑王渡河，归汉王于修武。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召入，赐食，遣罢就赦。平曰：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。”于是汉王与语而悦之，问曰：“子之居处何官？”曰：“为都尉。”是日，即拜平为都尉，使为参圣、驱护军。诸将尽欢曰：“大王一日得处之王族，未知其高下，而给予同在，凡使监护长者。”汉王闻之，欲以幸平。汉王南渡平阴津，至洛阳新城。三老董公遮睡王曰：“臣闻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故曰：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项羽为无道，放杀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夫人不以勇，亦不以力，大王一率三军之众，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坦而大哭，哀临三日。发使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视之， 今项羽放杀义弟江南，大逆无道，寡人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市，南服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弟者。使者至赵，陈馀曰：汉杀张耳乃从。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，持其头为陈馀，馀乃遣兵助汉。田荣帝横收散卒得数万人，起城阳。夏四月，立荣子广为齐王，以拒楚。项王因刘连战未能下，虽闻汉东，既击齐，欲遂破之而后击汉。汉王已故，得率诸侯兵凡56万人伐楚。到外黄，彭越将其兵30000余归汉。汉王曰：彭将军收魏地得10余城，欲极力魏后，今西魏王报真魏后，乃拜彭越为魏相国，善将其兵略定梁地。汉王遂入彭城，收其货宝美人，日置酒高会。项王闻之，令诸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30000人南，从鲁出胡陵至萧。臣击汉军而东至彭城，日中大破汉军，汉军皆走，相随入古泗水，死者10余万人。汉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，汉军却为楚所挤，卒10余万人皆入睢水，水为之不流。为汉王三匝，会大风从西北起，折木发乌扬沙石，杳鸣骤会，逢迎楚军，大乱坏散，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，欲过沛收家室，而楚亦使人支沛取汉王家，家皆亡，不与汉王相见。汉王到逢孝惠鲁元公主，在已行，楚既追之，汉王急，推堕二子车下，腾公为太仆，长夏收载之，如是者三，曰：今虽急，不可以屈，乃何弃之？故徐行。汉王怒，欲斩之者10余。唐公卒保护托二子。沈亦基从太公吕后践行求汉王，不相遇，反遇楚军，楚军与归，项王常置军中为质。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，居下邑，汉王见往从之，稍稍收其士卒，诸侯皆被汉，复于楚。塞王新、狄王义、王降楚。田横进攻田甲，甲走楚，楚杀之。横遂复定3齐之地。汉王问群臣曰：吾欲捐关以东，等弃之，谁可与共攻者？张良曰：九江王布、楚骁将与项王有隙，彭越与其反梁地，此两人可及使，而汉王之将读韩信可主大事，当一面，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则楚可破也。初，项王击齐，征兵九江，九江王布称病不往，遣将将军数千人行，汉之破楚彭城，布又称病不佐楚，楚王由此怨布，朔使使者翘让，赵布，布欲恐不敢往，项王方北忧其赵，西患汉， 所愚者独九江王，又多不才，欲亲用之，以故谓之姬。汉王自下邑徙君荡，遂至于谓左右曰：如彼等者，无足与济天下事。业者随何进曰：不审陛下所谓。汉王曰：孰能为我使九江，令之发兵备楚？留项王数月，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。随何曰：臣请使之。汉王使与二十人聚。五月，汉王至荥阳，诸败军皆会。萧何一发关中老弱未复者，西益荥阳，汉军复大振。楚起于彭城，常乘胜逐北，与汉战荥阳南荆所间。楚既来众，汉王则军中可为计将者，皆推故秦骑士重权人李弼落甲，汉王欲败之。弼甲曰：臣故秦民，恐君不信臣，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复之。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，李弼落甲为左右校尉，将骑兵击楚计于荥阳东，大破之。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汉王郡荥阳，筑甬道渚之河，以取敖仓粟。周勃、灌婴等言于汉王曰：陈平虽美如关羽，其中未必有也。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，侍卫不容，王归楚，不重又王归汉。今日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平受诸将金，金多者得善处，金少者得恶处，平反复乱臣也，愿王察之。汉王疑之，诏让谓无知。无知曰：臣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行也。今有委生孝己之行，而无意胜负之术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楚汉相聚，臣尽其谋之事，故其计诚足以立国家否耳？盗嫂受金，又何足疑乎？汉王诏让平曰：先生侍卫不忠，视楚而去，今又从无由，信者故多心乎？平曰：臣是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是项王。项王不能信人，其所任爱非诸相及妻之昆弟，虽有其事不能用。闻汉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。臣裸身来，不受金无以为资，诚臣计划有可才者，愿大王用之。使无可用者，今俱在，请封书官，得请骸骨。汉王乃谢，后赐，拜为护军中尉，进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魏王豹夜归事亲疾，至则绝河津，反魏楚。六月，汉王还溧阳。壬午，立子盈为太子，赦罪人。汉兵引水灌废丘，废丘降，章邯自杀。晋定雍地，以为中地、北地、陇西郡。关中大饥，米胡万钱，人相食，令民旧时蜀汉。初，秦之王也，豪杰争取金玉。宣屈人士独教仓粟，及楚汉相聚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人士。人士以此起，富者数世。 秋八月，汉王如荥阳，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，为法令约束，立宗庙社稷，公事献议，事有不及奏决者，则以便宜施行。上来以闻，即关中户口转曹调兵以己军，未尝伐绝。汉王使利益基往说魏王报，且召之，报不听，曰：汉王慢而侮人，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，吾不忍复见也。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，与灌婴、曹参俱即位。汉王问义基：魏大将谁也？对曰：伯直。王曰：是口上乳臭，安能当韩信？季将谁也？曰：冯敬。曰：是秦将冯无泽子也，虽贤不能当灌婴。不足将谁也？曰：项陀。曰：不能当曹参，吾患矣。韩信亦问厉声：魏得无用周书为大将乎？厉声曰：伯直也。信曰：庶子耳。遂进兵。魏王胜兵蒲坂，以塞临晋。信乃意为疑兵，沉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英渡军，袭安邑。魏王报惊，引兵迎信。九月，信击鲁豹，船意荥阳，西定魏地，至河东上党太原郡。汉之败于彭城而西也，陈余一绝张耳不死，即被汉。韩信既定魏，使人请兵三万人，愿以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粮道。汉王许之，乃遣张耳与拒，引兵东北击赵代。后九月，信破代兵，秦下月于豫语。信知下魏破代，汉者使人收其精兵，亦荥阳以拒楚。